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嗯， Ctrl V Ctrl C 不知道。